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年教会年度的最后一个月了哈。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教会年度是从十月到九月。那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是什么来着？主内合一，彼此相交哈。我们感谢神，神也确实祝福了我们。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确实也是做到了啊，主内合一，彼此相交啊，弟兄姐妹都在同心合意的服侍神，为此感恩啊，彼此提携，彼此的帮扶，彼此相爱啊，也彼此勉励。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中间一直在做工啊，一直在帮助我们来做成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啊，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来感动人，来感化人的心，来归向他啊，这都是我们做不到的。神在做工啊，神成就大事。那我们呢，跟随主的人只要遵从主的命令，那我们就是蒙福的，神也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啊。我们感谢主。那不但如此，我们其实也在一直帮助我们周围的教会啊团契啊，来和让他们和我们一同来享受主的恩典，一同来复兴啊。我们的主题就是啊，主内合一啊，彼此相交，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能够复兴起来了哈、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做的合一啊，是上帝创造的初衷。合一是基督徒啊，在主里面应当遵守的。为什么呢？因为合一是主耶稣基督为门徒的祷告，合一呢也是上帝的命令，合一更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上帝合一的终极目标啊。所以合一是何等的重要，非常重要啊。也就是说，既然是这样，我们有人会问说，好多人会说，面对今天这样混乱的局面啊，我们真的能够达到教会之间的合一吗？啊，这是个问题哈、啊。那到底合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合一，我们是不是啊与这个异端呢、啊、或者异教、啊、都可以合一吗？啊，世界大同嘛啊，或者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怎样才能够达到上帝所喜悦的合一，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合一才叫真正的讨上帝喜悦的合一呢？啊，我今天题目就来讲合一与分别， Unity and Separate。 我们先请弟兄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享受你的恩典，来学习你的话语，来聆听你给我们的教诲，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的踏实的啊，来跟随你。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讲员的口，祝福弟兄姐妹的耳朵，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分享的信息。主啊，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的敬拜赞美，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心中做工，赐给我们亮光，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保守看顾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就求主保守我们，直到我们的崇拜结束。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第一点，主内合一，灵命同，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in Christ。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说，他祷告，他这样祷告，他向上帝这样祷告，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正如就是像我们一样啊，正如我们一样。这是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说的话呢？在即将要离开门徒升天之前啊，那么在向天父上帝的祷告当中记录下来的祷告词啊，他向神这样来祷告。他祷告怎么祷告？他首先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了。”什么意思啊？时间说出来，从今以后，时间说出来了，地点说出来了，不在哪儿了？不在世界上了，对吧？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再和往常一样和门徒在一起，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做工了，对吧？哎，上哪儿去了？他说什么？我往你那里去，我要走了啊。什么意思？往哪儿去啊？往你那儿去，就回到啊，回到他原来的出处。他原来出自哪儿啊？出是圣父，对吧？哈，嗯，也就是说呢，耶稣圣子原来呢就是出自圣父，天父上帝啊。这是我们要清楚的，就是说原来神耶稣基督呢是出自父神那里，然后他再回去，也就是说圣父就是圣子的归宿，对吧？哎，圣父就是圣子的归宿。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就是啊，圣父圣子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啊，他来到世界上完成完任务，他又回去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我耶稣在约翰福音另一处说：“这个我与父原为一呀、啊，啊，是吧？”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啊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啊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 就是一个一位啊，哎。”所以我与父原为一啊，所以耶稣临走之前呢，就是啊，告诉门徒说：“我要走了，我要回到我原来出来的地方了啊。”但是呢，最重要的临别之语是最重要的啊，嘱咐啊，临别之语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你看这每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啊，这是耶稣基督祷告的重点啊。圣父啊，求你，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其实在这个祷告词下面呢还有几句，一共这一次的祷告，仅仅这一次的祷告，耶稣就提到了四次的合二为一，合二为一，合二为一。最后他说：“叫他们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啊，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啊 ，so that they may be brought to complete unity。”啊，这是强调的四次。这一次祷告就强调了四次的合二为一，可见合二为一是多么的重要啊！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呢？哎，其实呢，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天父上帝，我们所信的神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对吧？哎，三位一体啊，这个呢，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言语，非常难以解释清楚啊，这就是神。但是呢，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我们所信的是三个位格，就只有一位神啊，这是我们所信的神。他们而且呢是合而为一的，就是圣父爱圣子，圣子圣父圣子爱圣灵，哎，然后呢，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呢是各有分工。就一位神啊，同工啊，分工，但是又就一位神啊，大家没法想象啊，但是呢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说 合一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耶稣基督的祷告也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将来与上帝合一的终极目标啊，所以合一非常的重要。合一不是指就是我们同族人 ，we are Chinese, we can be united because 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不是啊。合一呢，也不是说呢啊同国籍的人啊，合一呢也不是说是啊我们同爱好的人、同嗜好的人，不是啊，都不是。合一是什么？在灵命方面啊的合一。合一更不是说我是上等民族啊，我你是啊小国家的啊低等民族啊，所以说呢我就比你高啊，或者说呢有权有势人非常高啊，他说我有权有势，我也有名啊，我肯定比平信徒要高啊，不是这个啊。如果这样子想的话呢，就是完全错误的啊，因为如果不一样怎么能够合一呢？对吧？不可能合一。所以说如果认为自己的地位高，轻视其他的基督徒的啊，或者是认为啊天国里面也是有高等民族低等民族了，这就错了啊，大错而特错。这种人的教导啊是有，这种人的信仰是有偏差的啊，他是不清楚的啊，也可以说是不符合圣经的。他们的教导我们要远离，不能听啊，不能接受这种人，你一定要远离。你说我要改变他，不可能，一个人改变另外一个人，这是错误的信仰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见证来影响人，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去改变人。那你说天上地上这不是啊？地上真的没有等级？我怎么感觉有等级啊？啊，他有名，他说话就重要？不是哈、啊。如果他说的是符合圣经，那就对的；如果不符合圣经，那就不对，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也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哟，男女都不分了，是吧？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是吧？这加拉太书第三章啊，27、28节啊 ，For all of you who were baptized into Christ have clothed yourself with Christ. There's neither Jew nor Gentile, neither free nor slave.Now there's a male or female for all of you, are one in Christ Jesus. 换句话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已经披戴基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就是基督，对吧？在基督里面了，在基督里面的人是新造的人，也就是说，我说我们整天说，我经常说你是新造的人了，因为你已经信耶稣了。什么叫新造的人呢？新造的人必须要像基督，住在基督里面，这叫新造的人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再往前生活的话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往前再生活，就是荣耀基督为主。哇，我就是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什么时候呢？就有益处。这是谁说的？啊，保罗哈，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彰显出基督来。你是基督，我是基督，我们都是披戴基督，这叫什么？一灵相通，那就肯定是要合二为一了啊，合二为一啊，合一了。合一的人不可能有种族的区别，合一的人不可能有地位的区别，合一的人也不可能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啊区别。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人自认为自己呢，我比你高，我是基督徒，我是啊一等基督徒，你是二等基督徒，那这哈、如果有这样，所以我可以说，首先最轻的就是说这种人对于信仰不清楚啊，他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 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要知道合一，没有这些区别，没有种族的区别，没有什么地位的区别啊，甚至连性别都不区分了，对吧？哎，在主里面是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合一的人是生命灵命要通的人，对吧？我要相通，相通啊！一定合一的人，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说合一的人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保守下的信徒。耶稣的名，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奉耶稣的名向别人传道。耶稣的名可了不起，耶稣的名就是神的所赐，耶稣的名字就代表神的所赐，耶稣的名字就代表神的生命啊！耶稣的名字是何其重要。所以说，也就是说，凡是与神的名字有份的人啊，都与神有份啊。也就是说，我们凡是与神的名字有份的人，我们都应该是被同被义灵所感的人。那如果不是呢？那肯定有一方是错误的，对吧？哎，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啊。所以说，因为我们都有从神那里来的生命啊，神来的生命怎么表现啊？就是在言语上、行为上、心怀意念上，应该是啊一致的，对吧？应该是一致的啊，也互相认同啊，互彼此的这个扶持，相通相爱。也就是说，凡是具备刚才我说这些条件的人在一起，不可能不合一，对吧？不可能不合一。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圣父啊，神是圣洁的，耶稣如果犯了一点罪不圣洁，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圣父那里去，对吧？同样情况下，我们也是被神所称为圣的了，称为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对吧？那么所以说，我们神是圣洁的，我们首先要想到了我们要成为圣洁。也就是说，信徒追求合一是啊，追求圣洁，圣徒合一是追求圣洁的必须啊。我再说一遍哈，信徒的合一是追求圣洁的必须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必须要追求合一。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就是大家基督徒啊，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不能够合一，如果嫉妒纷争，如果不喜欢合一的话，那就是一种罪啊，是不可能不合一。那你说，当年跟随耶稣的门徒，十二门徒啊，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信息啊，信约的信息都是使徒所传下来的，对吧？哎，所以说罗马天主教会呢，就把这很多圣徒神化了啊，这个 define 就是把他们神人变成神了。但实际上，十二个门徒啊，在地上跟随耶稣的时候，和我们一样，他们也不能够合一。如果他们能达到合一的话呢，耶稣就没有必要为他们祷告了，是吧？哎，他们也是经常的是啊，有什么有这个嫉妒纷争啊。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合一？就是当人呢有肉体的限制，有老我的出现的时候啊，有老肉体出现的时候呢，肉体的情欲发动啊，就自我难以控制，那么就一定会有骄傲的情绪出现，就一定会有嫉妒纷争，对吧？哎，这个时候呢的表现什么？大家想一想，嫉妒纷争的表现是什么？最终的表现就是说呢，哎，什么意思啊？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是吧？不是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了，我比你还这方面，我可能比你啊看见的多啊，都属灵的言语哈，我的看见比你多，哈哈，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哎，所以结果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就是十二门徒，最后就是吵来吵去，说，咱们中间谁老大，听谁的哈、啊，都争老大是吧哈、啊？争老大什么意思？就是我是说算是吧？我比你看见的多啊，开始争老大。其实啊，十二个门徒 是耶稣拣选的，啊，耶稣选了这十二人，其中那个也选了一个灭亡之子，是耶稣选的吗？是啊，耶稣从起初就知道是要卖他，对吧？哎，但是那十一个门徒实际上呢，他们非常的爱主，他们不但爱主，他们还把自己的家业都撇弃了，是吧？哎，跟随主。所以这十二门徒呢都是非常爱主的人，不是不爱主的，不爱主谁去整天跟主在街上跑来跑去消羞辱啊啊！但是呢他们还是有肉体的限制啊，他们不但有肉体限制，他们还有受到这个法利赛人呢对于弥赛亚的这种啊错误的见解啊，认为弥赛亚来了以后呢就是要来做大卫的宝座的，来拯救他们脱离啊奴隶的，他们这样，但又他或多或少的，当时他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经过他们写的圣经，我们明白了，对吧？他们是在活在一个当时的社会的文化背景当中，是受奴役、受压迫，是当这个被掳的状态下，啊，那么耶稣来了，那么他因为一想，弥赛亚来了就是来拯救我们的，所以说。我想的话也可以理解，就是他们为什么这样理解，因为当时先知写的时候，弥赛亚来了就是我们的救主嘛，对吧？哈，哎，来拯救我们，所以他们有这种想法，哎，有这种这个错误的观念。另外呢，他们的爱心呢也是有限的，受到帝王臣宰这种这个地位的这种啊观念的这种扭曲啊，这种扭曲呢，可能呢就是说，也许。我们今天也有，就是说，以为呢，我们到了天堂以后，地上的话是竞争啊 ，competition 是吧？看谁厉害，谁竞争，谁的能力强啊，谁就能地位提高一点。那天堂里边可能也得先在地上的争好啊，是吧？说到底谁老大？当然，到天堂还是老大啊，他也这样想，这不错的哈、啊，错误的。耶稣说：“谁想当大的，就当什么？当小的啊！谁想服侍人的话，当然当大的。啊，你们若不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就什么连天国都进不去了，这是麻烦了，是吧？这其实呢，很严的，都是非常严啊。所以说，其实呢，门徒啊，这些二门徒啊，除了犹大之外，他们后来经过耶稣基督的这种受难的洗礼，他们完完全全的改变了，对吧？”哎，完全的改变。你像彼得写那书，保罗写那书，书信里面你就看出来，他们确实是在神面前，啊，达到了合二为一的灵，而且呢，互相的那个来牺牲自己，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了，是吧？保罗写的书说，存心谦卑，个人看，啊，别人比自己强，啊 ，they value others above themselves， 就是腓立比书，就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啊。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谁做到这个的举手？嗯，反正我做不到啊，我自己都做不到，因为什么？我们有老肉体啊，啊，哎，有老肉体的限制，有脸面的限制啊，就怕丢脸啊，这个脸很重要哈，啊，所以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如何才能达到合一呢？这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一点很难做到哈，很难做到。那合一是我们不但是我们追求圣洁的，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啊保障我们的灵性啊不会被软弱所压倒啊。所以说，为什么当你合一的时候，弟兄姐妹呢？合一嘛，就是说呢。虽然是性格不一样，爱好不一样，灵命相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是吧？这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一同来勉励啊，一同。有时候你看弟兄姐妹互相的交通的时候呢，交通完了以后非常的高兴 ，exciting 啊，一起来祷告吧。哎呀，感觉轻松愉快，是吧？哎，但是在一起之后呢，如果我们不是彼此认罪、彼此担待，而说呢，你看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是吧？哎，他这你说他就挡 挡了我服侍神的道，好像很圣洁了，是吧？这叫什么？这不叫彼此合一，也不叫和睦，也不叫团契，这叫结党。结党来批评别人，这个呢，灵命不但上升，往下降。所以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要小心，在一起要彼此勉励，彼此担待，彼此认罪，对吧？圣经上说的都是哈，一同研究圣经，一同祷告，推进神的圣功，经历考验啊，这是灵合一，是灵性的保障啊。不但如此，我们合一呢，也是蒙神的爱的凭据啊。神怎么来爱我们呢？哎，我们怎么来才能证明呢？因为合一是神的命令，耶稣说，凡是遵守我命令的，就是爱我了，对吧？就住在我里面了，那我也住在他里面，我就常常的住在他里面。反过来说，在主里面的人，住在主里面的人，一定就是合一的人啊！我再说一遍哈，如果你住在基督里面，那一定啊，就是合一的人啊，一定能达到合一，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啊。那我们遵守主的命令，耶稣说了，就常在他的爱里面。而且呢，神也爱我们，啊，所以说我们就不必要去求福了，因为我遵守他的命令了，那福啊，就是满了以后还溢出来了，叫福杯满溢，是吧？嗯，所以这个，另外呢，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福，最终的目的也不是这个让我们这个过一个舒服的生活，最终目的是什么？荣耀神，见证神。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一位三位一体的一个上帝啊，独一真神啊。这位独一的真神啊，是在我们是知道，在我们与基督联合是什么？是灵性的灵命层次的联合，不是说肉体的联合。弟兄姐妹在一起联合，也不是肉体的，是什么？灵性的相通啊，灵命的属灵的合一。所以说，我们要想到了，我们怎么和主合一啊？通过祷告，我们的灵往上升，升到神的宝座前，向神倾诉，向神祷告，向神赞美，向神索取。那么，你所有的这些，如果没有中间这位中保的担待，是达不到上帝的宝座前的哈。那么有中保的担待，那必须要听。这位中保的命令，那就是要什么？合而为一，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是我们用言语用理念是难以透彻的解释的啊！有人用阳光，有人用水，这些呢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方法啊。那我们怎么来解释呢？我告诉你，有些东西直到天堂我们才能知道，有些东西到了天家你还不会知道，永远不会知道的有许许多多。那你说，那我不着急吗？我想把上帝研究个透啊！我想哈，那我说我就给你答案，等于什么？研究上帝研究透了，等于你就是上帝。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哈。你把上帝研究透了以后，你不成上帝了吗？哈，所以说，有些东西啊，我们是。面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保罗说是吧，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来，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对吧？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并不是说我知道主我知道神一样，反过来说不行。所以说我们要想到，神给我们的都是尽善尽美，神给我们的是正好让我们能够承担的。你要多知道一点儿，就马上吓死了，就，哎，说神体恤我们的软弱，人我们不过是人呐，啊，我们不过是人，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圣父、圣子、圣灵啊，是什么？是三个位格啊，一位上帝啊，而且呢，他们互相的啊，彼此相爱。那我们呢怎么样呢？耶稣说，求你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对吧？我们只能够来学，但是我们永远达不到 对吧？永远达不到。哎，所以可见合而为一在教会当中是多么的，就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啊！合而为一首先的条件必须是灵命相通啊，信仰根基一样啊，也就是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第一点，主内合一，灵命同啊。灵命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第二点啊，分别为圣，尤为重啊。 the primary importance is separation 啊， sanctification separation分别为圣，这个 separation 是什么？是 sanctification separation 啊，就是我们经常有人呢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说基督教啊分这么多的宗派，对吧？这好多人问的问题哈，哎，真的能够合一吗？啊，我这就像我们最清楚、最知道的长老会、浸信会啊，这个信义会、宣道会啊，这个五旬节会啊，安息日会嘛，这会那会很多会的哈、啊，很多宗啊，很多宗啊，这些宗派能够合一吗？啊，我的答案是完全可以合一，但是有条件啊，完全可以合一。但是有条件吗？有，没有条件，那叫什么？那叫真是说，就是与世界合一，成了耶洗别了啊！要有条件，嗯。那么宗教的合一，首先要在信仰的本质上要一样，信仰的形式上可以不同啊！我再说一遍啊，信仰的本质上。可以什么？要完全一样，信仰的形式、方式可以有不同，对吧？有些人啊说敬礼，有些人说我就点水礼啊，这些叫什么？这叫礼。所谓的礼就是礼仪，就是圣经里面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你必须要哪样啊？这叫什么？相对。相对的形式是形式上的啊，所以说只要是我信仰本质一样，形式不一样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都是弟兄姐妹，都可以合一啊。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基要真理啊。那么信仰的本质是绝对的，信仰的形式是相对的啊。那么信仰的本质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刚才说这个呢，这是首先的啊。我们相信啊，这个为我们担罪的中保，是吧？我们相信啊，耶稣基督担了我的罪啊，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耶稣基督啊，并且带来给我带来福分啊，耶稣基督还让我复活，因为他也复活了。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相信啊永生。啊，这个基要真理啊，这就是相信将来的天堂是上帝给我预备的永远的福乐啊，相信我的身体肉体也要复活，对吧？不是单单我的灵复活了，这叫基要真理啊，基要真理啊。我再说一遍，相信三位一体上帝，相信啊道成肉身的中保，对吧？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啊，相信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拯救我的灵魂啊，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也相信我在末日也能复活啊，相信耶稣基督升天了，相信耶稣基督将来还要从啊在坐在上帝右边还要从那里回来来审判活人死人，对吧？相信永生啊，这些叫基要真理啊。我们也就是说，你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人所写出来的真理，是绝对不可更改的真理，那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这叫在 这是绝对的啊，绝对的。那相对的来说的话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有的教会说我们不愿意用琴，我们用歌声来赞美神啊啊，这可以吗？可以，这是相对的。圣经里面没有标准说必须要琴，但是的话呢，如果我把我自己的定论啊作为绝对的真理，而别的教会呢有别的定论啊，别的教会用乐器，别的教会呢甚至用鼓啊，那你就说这些呢就不能得救啊。我把我的相对的东西绝对化，这就是异端啊，这就是绝对不允许的啊。而且你把相对的绝对化，你可能有很多的你的朋友拒之门外，给他，对吧？但是如果你把绝对的相对化啊，哎呀，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什么啊，这个是吧？这个说方言啊，你这个什么这个，你要是不说方言的话，你就不被圣灵充满了啊，或者说呢，你不一并赶鬼了，你就没有能力了啊。但或者说呢，你必须要在安息日，也就是星期六敬拜神啊，因为上帝在安息日休息了嘛啊，哎，那像这些的话呢，你就要小心了，就把绝对的给相对化了，绝对是真理，你相对化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行啊啊，他们这个异端也可以来，什么摩门教也可以来啊。那么这叫把绝对的相对化，就把很多的敌人当成朋友，这也是不圣洁的。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耶洗别，对吧？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啊，分别为圣啊，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啊，如果有一个宗教，有一个教会啊，把自己的这种这个，或者有一个宗派吧，把自己的定位定为绝对的啊，而别的宗派呢啊，可能有不同的定论，或者说圣经呢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指出，必须要等到添加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的这些事情，这些都是非机要的啊。非机要的要用相对的态度去对待，机要真理要用绝对的态度去对待，对吧？哎，这就是很重要了哈，这很重要。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处理呢啊，我们能不能和他们合一呢？这是很重要的哈。有些人的话呢说，我反正我不清楚啊，反正弟兄姐妹们以爱相对啊，那就等于说那叫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啊。其实我们都应该清楚啊，神给我们的感动，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清楚啊。但是呢，不要去自以为意，要去真正把，比如说有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啊，他去了天主教了啊，天主教了，那你要知道天主教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你要给他指出来为什么他不符合圣经，对吧？哎，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拯救一个灵魂啊，神借着我去拯救。为什么让我去认识他呢？啊，我在国内时候有弟兄，每一个星期天啊，我说你这段时间没来聚会啊，他每一个星期天他上什么那个西什库，那个有个天主教堂就在北京，像天主上的门口接的那些天主教徒说，你们的信仰不对啊，你是哪个地方做哪个地方，要去基督教堂，不要来天主教堂，他去上那传福音去了啊。我觉得他可能有这个感动啊，有点感动，每个星期天最后把这个嗓子喊哑了，他去告诉人。那如果有一个因此而觉醒的，这就是很大的成功，对吧？圣经说你把一个人从一个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在天国、天家、天上，你要有许多的罪被赦免了啊。所以说我们要想到，我们要去争取，要我们自己首先要清楚，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去对别人说哈。哎，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怎么来办呢？如果我们知道啊，我们保罗就说了，保罗说啊，这个保罗引用这个以赛亚的书啊，是说什么，他说这个 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污，我就收纳你们。第十八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很重要的哈。我再读一遍哈，哎，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十八节啊，十七节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你问了，那圣经不是让我们合一吗？啊，追求合一吗？是不是呢？是。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合一要有条件的，不是组织上的合一，啊，不是组织上的合一，也不是这一种这个合并，更不是一种吞并。合一不是吞并，合一不是什么合并啊？合一呢是什么呢？就你比如说啊，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叫什么？在灵性方面的啊相通，对吧？联合，与基督联合就是一种奥秘。与基督联合是哇永恒的，是实际的啊，是的。可以说，凡是在形式上、组织上合一的啊，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你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灵恩派啊，那么教会的形式可以不一样，敬拜形式可以不一样啊，有的是这种座位，有的是那种椅子啊，那不一样啊，可以不一样啊，但是本质上一定要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主的名字之下的合一啊，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下的合一啊，在主的名下合一呢，就是得主的保守看顾啊，这叫真道上归一啊，在主的名下合一，在同样的灵性下合一，在真道上要合一，要一样啊，要一样。那你问我到底我应当怎样分辨真假教会呢？啊，这好多人问问题，到底哪个教会啊？有好多人给我写信呢啊，写信。现在好多这个别的州的人，有的时候给我来封信啊，他说这种教会我应不应该去？到底我应当如何来分辨？真假教会，我应该分辨吗？应该，这是首先的问题，这是圣经的教导哈。那么，其实真假教会啊，有几个基本的、最简单的啊，最简单的扼要的啊，就是说我们能够明白的啊，就是不打折扣的，就是坚信使徒的教训，坚信使徒的教训啊，使徒给我们承传下来的。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的忠诚遵守啊，遵守。你其实我们那个有个叫使徒信经嘛，对吧？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嘛，说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研究透到底是使徒参加了没参加这次的使徒信经大会啊，这现在还没研究透，但是呢这一个呢是全世界所有正宗的啊，这个教会宗派所认可的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下句话怎么说呢？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啊，因着童贞女怀孕啊，然后呢，借着玛利亚所生啊，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我信。啊，这个啊，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啊，在北京，在这个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下面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对吧？我信圣灵，我信圣二公之教会。啊，我信圣徒相通啊，我信这个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啊，就是这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每一句话都要相信啊。耶稣基督啊，你看使徒信经里面呢， 提到的耶稣基督特别多，是吧？哎，从死里复活啊，他升到高升，他升上天父的右边，坐在天父的右边，啊，这个将来要从那里，再次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对吧？这些我们都要相信。这那使徒流传下来的，啊，还有我们的新约，对吧？哎，新约圣经。在旧约当中，神拣选了先知，把先知感动，先知写下来的书成为旧约。到了新约，耶稣拣选了使徒，对吧？哎，那么使徒和先知就成为我们教会的基石啊。我再说一遍啊，旧约上帝赐下先知，新约啊，基督拣选使徒啊，那么使徒先知的就是教会的基础啊。耶稣基督啊，当然是教会的方教师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的家，对吧？教会是上帝的家，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教会所持守的一定是新旧约全书圣经。我再说一遍啊，教会如果说他持守新旧约圣经全书，那么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和他合一啊。所以圣经是神的真理啊，透过人启示人写下来的啊。说真的教会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真的教会一定要顺从上帝的命令，真的教会一定会爱别的真的教会。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许许多多啊，全世界所有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姐妹啊，都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为救主，传福音啊，传讲基督把永生赐给了啊世人，这是他的恩典，这叫真教会啊，这叫真教会啊。刚才我说这些都是真教会啊，怎么来区别啊？如果说他也遵守圣经，但他在天上的别的，这就是假的啊，这一定是假的。天主教会就犯了这个罪，犯了这个毛病啊。所以我们要小心，追求合一的过程中一定要分别为圣。Sanctification separation 啊，分别为圣，我们更不能与异教合一啊。与异教合一呢，那就是这个等于是放弃我们的基督教啊。与异教合一等于放弃基督教，与异教合一就等于丢弃神为人所预备的唯一的救赎道路。与异教合一就是等于把基督的救恩当成了一般劝人啊行善的一些宗教道理，与异教合一也就等于否认了基督是神人之间的唯一中保，对吧？哎，所以不能与异教合一啊。耶稣基督是独一之救主，谁都不能够 compare， 谁都不能够比较，谁都不能代替啊。所以说与异教合一就等于放弃了圣经中的基本的基要真理啊，可以说与异教合一的前提，你简单来说就是放弃主耶稣啊。我要求世界大同嘛啊，我要求啊广传福音嘛，我与异教合一吧啊，都是我的朋友啊，那就错了啊。如果有这种观点的人，就等于对圣经的真理不明白啊。我们知道什么叫异教？异教不是异端，异端不是异教啊，异教是别的宗教，叫异教嘛。像这个佛教、Buddhism、道教、Taoism、孔孟之道、孔教、Confucianism 是吧？天主教其实也算是哈，天主教，那个道教和这个佛教啊，这样他们其实是相通的啊。都认为人死了以后啊， 不是变鬼，就是变成小神儿，哈哈，也不是大神，小神啊。这个是死了以后呢，下有阎王，上有玉帝，是吧？他们都相信这个啊，这都民间的迷信相同的哈。其实呢，你拜观音的人也拜关帝，都拜拜嘛，是吧？哈，什么我都拜啊。信八仙的人也信佛祖啊，就是等于把人给神格化了啊，然后呢去拜啊，把人给神化了。Define the people and worship them. 所以这些都中国的是吧，都中国的，包括天主教。天主教呢，实际上是把圣经很多历史上的人物给神格化了，其实和别的宗教迷信是相通的。不要认为天主教可能和我们也有点边，不是。天主教把人引向了错误的方向，罪大恶极啊！除非他悔改，尤其教皇啊！别认为教皇说，好像我那个朋友，法国的朋友，好家伙，他小孩刚生出来，正好跑到那个梵蒂冈那边去，正好教皇那正好洒圣水呢，他赶紧往前跑，噌，一个圣水嘣儿。崩着了，好，我这儿子回来以后他有福了，得到了教皇嘣弄一滴水，他说，其实呢，在精神上原理上啊，等于是和那些别的异教合一了啊，在迷信的意识上也不分彼此，说在，但是在基督的福音的真理上。我们不可能和他们合一，啊，因为独一的真神绝对不会把人升格为神。这是我们知道律法里边啊，十条诫里面第一个不可，是吧？哎，跪拜别的神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这几年主要关键很多天主教呢。号召合一，合一就是力量啊！大家合一，不要再分了，是吧？分什么分？打来打去的，合一。你看人家都啊，很多的这个别的宗教人都世界大同，是吧？不哈伊是吧？都合一呢啊！说合一可以对世界发生更大的影响力，让人行善啊！其实天主教好多他的做法，你看起来很好哎，是吧？反对，绝对反对堕胎，是吧？很多。这个教导，但是大家想一想，刚才我讲的，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但是呢，教皇要来了以后，你怎么来看啊？你肯定是比我们高啊！哎，教皇来了。给教皇握握手啊，一握手，哎呦喂，通电了，通电了啊，这就错了啊！代替基督，凡是代替耶稣基督的地位的，都是罪孽，罪孽深重。天主教还没有放弃向圣徒祷告啊！如果耶稣不在这儿，反正有个约翰也行啊。彼得也行，彼得跪一下，约翰跪一下，那你们两个人跪那个，我跪更亲的，我跪耶稣的母亲，哈哈，耶稣母亲啊，这多厉害，是吧？这都是放弃，就等于是拜偶像啊，拜偶像。有的呢，天主教还数念珠，啊，咚咚咚咚咚咚咚，数着珠子哈，一个符、两个符、三个符、四个符，全都符哈，越数多了以后灭罪。啊，叫守株灭罪啊。还有呢，就是向神父告诫啊，炼狱啊，积功德，这些都是背道而驰的信仰。天主教啊和异教也是合一的啊，给他们合完一，再呼吁基督教，你们不要分那么多宗派了，是吧？都合一吧，给我合一啊。这叫信仰上的妥协， 信仰上的投降啊。所以说天主教的最大的罪就是他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参与政治啊，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什么尊重啊，因为没有一个权利不是神所赐的，神所赐的掌权者是神主权范围的东西，人不可参与，这就是我的观点啊。那你说，哎呀，我要不把中国改变吧？中国又要是总统信，这主席信了主以后，全国有多少信主的？我说错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唐朝的时候就有过这种现象，对吧？景教的时候就是什么？这个皇上都信主了，嗯。但是呢，到了唐宋元明，到了元明的时候呢，就根本就全部赶走了，把那些这个宣教士啊没了啊，死了啊。而且景教的话呢也不能发展，景教本身就异端，神就让他死了啊。那么神呢派宣教士啊，对吧，经过千难万险，冒着生命危险啊，来去把福音传出来，从底下往上来，这是我的观点。好多人说啊，我认为啊，如果一个主席信主了，下面人都信主啊，我说那个信主可能就是像罗马天主教那个时候啊，皇上信了主以后大家都信了，为什么？教堂里边有好东西吃啊，吃饼得饱，还能发件衣服，是吧？哎，就是假的，吃饼得饱啊，这不对的啊，不对的。所以呢，基督教为什么有许多不同的宗派啊？啊，因为从初期教会的时候，神就没有用一种集权的方式来把这个统一这个体制，没有啊。所以教会发展的方式，它没有让一个集权的方式，而是要各自发展。各什么？你说怎么举例子啊？最好的例子就是那十一个门徒加上那个所有那些十一个使徒加上那些保罗谁的，那彼得他有一个小圈圈传福音，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啊。保罗有一个小圈圈，对吧，团体向外邦人传福音，是吧。后来巴拿巴和这个保罗分开以后呢，他们还是各自有一个小团体传福音，对吧。最终呢，他们力灵意灵相通，回到耶路撒冷开会啊什么的，都是在神面前，他意灵相通，合一的，是合一的啊。这是传承下来的教会也是这样的啊。有的人外邦人的教会，他肯定你在哪个国家的话，他可能建筑都不太一样，是吧。哎，那不要紧，神做工那是超出人的想象之外的啊，只要是意灵相通，一定是啊合一的。那保罗呢给我们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们当时传福音的时候呢出现了许多异端，所以他们不顾生命的危险啊，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啊，去抛头颅洒热血去纠正啊。所以呢不但纠正，保罗呢就给我们写信，就说了哈，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可见分别为圣是何等的重要啊！要分别为圣，归给主啊！分别为圣，切忌骄傲，对吧？哎，你不圣洁了，我圣洁啊！我，对吧？哎，这个。我小的时候啊，那父母那一代的信主的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真是爱主，就是说都是我父亲的同学，还有我母亲同学，大学同学啊。哎，有一个是东北的，好多年没见啊，东北沈阳回来上我们家看我们，我们住在山东了哈、啊、看我们以后呢，哎，出现问题了，怎么啊，他说我要分成为主，圣物归给主啊，所以呢我老婆碰一下不让碰，老婆碰一下也不让碰。他说他太太也是信主的，非常爱主的，所以他信了好多年以后突然间出现偏差了，哎，那就给他慢慢交通一下，就说这主快来了啊，这个将来基督徒都要被杀，因为基督徒说了，所以说呢好多信主的人吧， 如果没有弟兄姐妹互相的帮扶，有的时候呢，他信里信着自己呢，他就想成真的了哈，哎，想成真的了，啊，全都被杀，全都被杀，那活着被提那些人呢？保罗说那些，那谁呢？是吧？反正我不被杀，我被提，是吧？我说，所以我们信耶稣，怎么着？要扎根基要真理，啊，扎根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明辨是非，是吧？你那个人民币那个钱，你怎么来知道的假的？最好的就是把真的给认熟了，假的一看，有的人摸那个美元，他一摸他就摸出来了，收钱收惯了哈，因为他摸真的摸惯了。所以我们要扎根真理，所以我们要追求合一吗？要，绝对应该。不但如此，我们还要竭力的追求合一。我们要追求真正从神所生的经历啊，哇，才能和我们就是说我们。只有啊，与已经有永生的人合一啊，我们才能够爱从神所生的。我们要追求一切与神有同样生命的人，和他们同心合一的侍奉，这是很重要的啊。我的侍奉、你的侍奉不一样，我的恩赐和你的恩赐也不一样。有的人在讲道上，有的人在传福音上，有的人在背后服侍上，有的人在这去探访上，恩赐不同。圣灵却是什么一位啊？我不可以用我的恩赐来榨取别人，这是最重要的。那这样的话，你不可能达不到不合一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直到那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能力通贯万有，你的眼睛遍察全地。主啊，你要施行大能，拯救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啊，赐给我们诚实的心，赐给我们清洁的心，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目，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分别为圣，归给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面前被你所拣选，我们也一定会被你保守，直到那日。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同心合一的侍奉你，让我们有合而为一的灵，能够彼此相爱。愿你的祝福不断地引导我们，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